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说说朋友的话题。谁都有好朋友，男士的一般我们叫哥们儿， 铁哥们儿， 女士的叫闺蜜。 嗯， 哎，这个在一块儿之后，这是无话不说呀，无话不谈。 但是 有 一个前提， 哎，你说， 就是女生和自己闺蜜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 嗯， 男生和自己好哥们儿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 哎， 但是如果这个四个群体 啊 有了一个共同的交集的时候， 然后没准就成了这个几对儿这个谈恋爱的， 就不好说了 啊。而且还有就是说，你看这个，其实男朋友和女朋友之间啊，他中间其实就是有点小隔阂， 小隔阂。 对，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有些话能跟自己哥们儿说的，不能跟女朋友说。这闺蜜也是啊，你看你们女士能跟这个闺蜜说的，但不能跟男朋友说。 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朋友圈，遇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要和不同的朋友去商量和交流。 你们都有不同的朋友圈了，会分组了，现在都。 哎，你不觉得吗？就有些话你只可能对这些朋友说 啊， 不是说你和另外的朋友就不是交心的朋友，而是说你只有和这一群朋友，你才能够。他们才能够更懂你当时的情景。 哎，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呢吗？ 笑什么？ 就自从那天聊完了爱情话题之后啊，圆圆就变成了一个知心大姐姐， 端起来了。 对， 怎么也下不来了。 有这块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啊。那赶紧跟大家说说吧，今天聊的到底是什么哈？其实聊的也是朋友，但是呢，是从那个男士的角度啊，来看看那个女朋友的那帮好闺蜜们， 是 你们是怎么看待的？ 嗯， 反正我觉得哈，是属于那种就是小丈母娘的类型。是不是？这形，你说形象不形象？就是小丈母娘，就是你，比如你家里有一丈母娘，你说有什么事，哎呀，你这，哎呀，啊，明白了吧？但是呢， 不明白。 就是你看你这一过去之后啊，这好多事儿，你看这人家以过来人的角度啊，给你说说，给你这个女朋友说说不行啊，还得跟你这个那个什么，是吧？啊。 那没办法，人家是你女朋友的娘家人嘛。 最关键的，他会给你女朋友出一些主意 啊， 对吧？ 对。 然后但是呢，这个闺蜜也是一样的，就跟你有一个小丈母娘似的，就是岁数小点的丈母娘，她也会给自己的女朋友各种出主意，好主意吧，坏主意吧，天天出，对吧？弄你啊，怎么？ 那你可能遇到的是另外的一波女朋友的闺蜜。我们大多数作为别人的闺蜜的时候，都还是会， 我不信， 设身处地的去替自己的好朋友着想。 我不信。 那今天各位都来说说吧， 哎，看 看有多少人相信啊。 对，看看大家怎么说啊，男生是如何看待女朋友的那帮好闺蜜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首先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九型人格你是哪一种呢？听说过这个九型人格吗？啊，这是 九种类型的人格哈。 哎，就是九种类型的人格，这是一种古老的心理分型的理论啊。它将人的这个性格呢分为九种。首先第一个呢是那种完美主义型，第二个是助人型，第三个成就型，第四个自我型，第五个智慧型，第六个忠诚型，第七个快乐主义型，第八个领袖型，第九个和平型。 所以这几个当中也是有交叉的，可能有些人同时兼几种型。 没错，你像这个成就型啊，和这助人型，对吧？ 啊， 完美主义型和这人快乐主义， 说的是我哈。 哪个呀？ 哎， 说的是 你。你刚说那些不是说我吗？ 我说人家那有交叉 哦， 跟你有交叉的呀。 啊， 有没有那种吃货懒惰型？ 不思进取型哈、 啊？开玩笑，开玩笑啊！ 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还是一些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小技能，包括您在这个，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下大雨哈。 没错。 嗯。这个如果您开车的时候遇到了车辆落水这样的情况，其实分四步走可以很快的自救。第一步就是车辆刚刚落水的时候，记住第一时间打开车窗或者是车门或者是天窗逃生。 嗯，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如果车窗或者车门无法打开，那可以从后备箱逃生。第三个步骤是如果这些都没有机会，那一定要将面部贴近车顶呼吸，等车内完全进水，使这个车内外的水压平衡之后，打开车门再逃生。 嗯， 第四个步骤是车窗车门确实无法打开，也可以第一时间用车内的尖锐物品或者是座椅枕头撬开侧窗来逃生。 嗯、没错啊，其实这个在之前这个每次下暴雨的时候，其实都会提示大家啊。 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我们买完车之后，一定要熟悉自己的爱车，因为它每天就是伴随你的啊，是在这个路上的一些时间。比如说这个像这个您的备胎啊、 嗯， 到底是有没有气啊？虽然它是备胎，但是我跟您说，但凡是用上的时候啊，这备胎就大有大用了， 对、 啊、对吧？没用的时候一直在后备箱扔着也没用、 嗯， 对吧？时常要检查一下。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自己灭火器放哪儿了，三脚架放在什么位置了，怎么去摆设？有些人真的不会摆设那个三脚架， 嗯 啊，还有那个千斤顶怎么用？ 哎， 怎么换轮胎？拧哪个螺丝啊？往哪个先紧？拧手拧下不来怎么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我们就是学车的时候啊，有一些是讲过的，同时呢也是我们应该啊这个具备的一些技能。 嗯，成为一个真的是各方面都达标的老司机， 没错啊。继续来关注，来看看这个新型卧铺动车组来了啊！每个这个铺位呢都是包间啊。随着这个D311次的列车呢从北京南站准时的驶出，开往上海站，我国新型卧铺动车组呢也是正式上线投入运营了。那该卧铺啊动车组呢也是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铺位呢纵向布置，每个铺位呢都是包间，上下每个铺位呢都是有这个独立车窗的，每个铺位呢还有单独的茶桌啊、充电插座、这个窗帘等等。 哎，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完全是一种享受。 嗯 嗯，接着来说这个深圳共享单车的停用令从7月份已经开始生效了。 哎， 一年违法三次，那是停用半年。最近呢，这个深圳交警联合在深圳共享单车发布的这个停用令正式生效，一年之内有驾驶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记录一次的要停用一周，两次停用一个月，三次包含三次以上啊， 嗯， 那就停用半年。停用令呢是从6月1号已经开始，过渡一个月了， 嗯， 就是现在就正式在实行了。 哎，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国外的网友们呢，这个家的这个宝宝啊、 嗯、 和这个巴吉度狗狗呢是这个超萌的，这个在一起哈。狗狗呢是给这个小主人当这垫板儿，帮他呢偷拿这个冰箱里边的好吃的， 是 每次小主人呢都会哎还给他再带一点儿。可是呢，这个狗狗有的时候也是不耐烦了啊，就把这个挂在这个冰箱上自己走了等等啊，这其实是发生在这个狗狗啊和这个小主人之间的故事。我相信其实不仅是国外哈、啊，像是咱们这很多爱狗的这些朋友家里边也会出现特别好玩、特别奇葩的那么一个， 对，乐趣多多， 对，超萌、 嗯、 哈， 哎，就很多男人女人的梦想不都是结婚以后 嗯 要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房啊？不是，不是， 啊，对对对， 一样啊， 也可以这个梦想也可以， 海边买一所房子 啊， 带着自己 要落地窗 啊，带着自己的那个什么什么松狮 啊爱人，对对对， 不是那样吧啊，你咱俩怎么老说不到一块儿，有没有默契， 默契有点欠缺 啊就是海边哎买套房，然后呢这个当然爱人是必须带着的了、 嗯、 再养一条小狗，看那种生活每天多惬意， 再有一个宝宝、 哎、 然后宝宝和爱犬之间经常会发生特别有爱的互动， 两个人还都不用上班、哎、想吧想吧啊、嗯、 想想总是美好的。 哎、 嗯、接着来说吧、 嗯、 啊，再说一条啊， 好， 为自己争取掉一条。这个呢是大冶地铁踹人拒安检，说我怕扫了我的包子之后我这包子被辐射了。最近广西的两名老人在地铁安检口拒不配合安检、 嗯、 冲撞，还在背后踢踹安检员， 问到原因呢，竟然是因为安检员手里边拿的这个探测扫描仪啊，他担心会有核辐射，怕自己的包子买了之后被扫描吃不了了。安检员也很委屈啊，他们说了，说我们是在执行工作，您为什么要打我踢我呢？ 有的时候确实哈，就是我觉得从两方面来就是说这件事儿吧。 嗯，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理解这些工作人员，有时候他们真的很辛苦，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啊稍微自己来了解一下这些先进的设备， 是 对吧？尤其您稍微的上点岁数之后啊，有些东西哎呦不行，这有辐射，觉得什么都有辐射，但其实到底有没有呢？是不是应该我们自己去这个认有一个这个正确的认知啊？ 没错，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男生如何看待女朋友的那帮好闺蜜，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一首邵一贝的歌曲《我在海边等你》。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邵一贝的《我在海边等你》。 嗯，没错，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哎呀，这个男生们是如何看待女朋友的那帮好闺蜜的呢？ 不知道这些闺蜜看在男生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跟你说，其实啊，什么样角色？其实人家这个已经有一个这个听众说出一个答案了。 嗯， 脚后跟说了，不敢看。 哦，对对对，因为女朋友可能会用刀子一般的眼神在剜你哈。 也有可能就刚像刚才我说的，还不如不看。 嗯， 对吧？ 所以我说这个闺蜜有时候在女朋友身边充当的是各种各样的角色 啊， 比如在男生眼中看到她是一个军师的角色， 嗯， 或者像你说的像一个小小丈母娘， 哎， 还有就是可能是下一个女朋友的最佳人选。 不是吧， 渣男会这么想？ 不是，这一般我觉得这好像还不太好这么选。你说以后啊，你再和这个女孩就假设成了之后，出去吃饭什么的不尴尬吗？ 那为什么就是江湖上会有传闻说什么防火防电防闺蜜呢？ 啊，防闺蜜防的是这个。 对啊， 哦， 就是有可能就是闺蜜就把自己男朋友呛走了，当然你的友谊也结束了。 哎，我相信友谊结束是正常的，但是你说三个人一块吃饭的时候，一个是自己前女友的闺蜜，一个是现女友的闺蜜， 你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啊，前你再说一下，我没 一个坐在对面的两个女孩，一个是自己前女友的闺蜜， 嗯， 一个是现女友的闺蜜，对吧？ 哦，总会有一些他们中间的朋友是吧？我又会 哇。哇，太棒了！这个感觉就是我说了两遍，原来没听明白。就是说，其实就是自己前女友和现女友坐一块儿，但是他俩是闺蜜嘛？ 嗯， 啊，坐在一块儿，你说多尴尬？ 我刚才啊，那我第一次理解是对的。我是想说，你觉得发生这种情况，他们还能在一个桌子上坐下来吃饭吗？ 就是我说，要是这样就 挺有意思的，谈判还差不多 吧？挺好玩，挺好玩的啊。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成功率不是特别高。 嗯， 你没听过那段子吗？ 啊， 就是说这个女孩说了，哎。这男朋友，我今天准备带你见我特别好的闺蜜，我带你去她家认识一下，然后到她楼底下发现这男的自动连上她闺蜜家 WiFi 了，好尴尬。 这个也可以化解的 啊， 如果是男生也可以机智一点说， 嗯， 我们以前原来也是朋友，原来大家都是， 但是上楼之后怎么说呀？ 共同的朋友圈，真是越想越后果不堪设想啊！ 来看看大家说话，张同心他说了，她闺蜜。啊，她闺蜜要喜欢我，我俩就得黄；她闺蜜不喜欢我，我俩还是得黄。 好像也是一 跟人家没什么关系，其实 啊，对。来看这朋友说的吧，这个朋友叫萤火虫，他说：“当好朋友和你说自己跟男朋友吵架闹分手的时候， 嗯， 千万不要啊，不要傻乎乎的帮人家分析， 嘿， 还讲的感情的问题很透彻， 嗯， 还数落对方。”那都是两个人之间感情的事情， 啊， 能说得清楚吗？ 就是啊， 以后他们俩和好了你多尴尬，那才真的是不能在一起吃饭了。所以心眼小的还可能会导致隔阂。 哎，我怎么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能理解。 我觉得这个就在这个女朋友这个人他是怎么想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他的态度是很关键。 嗯， 就是当他可能跟男朋友发生不愉快的时候， 啊， 他其实是很需要被安慰，然后甚至于就是闺蜜帮她一起去骂一骂这个男朋友，她觉得很痛快。 哎呀，厉害的你们呀！哎呀， 一旦俩她又跟男朋友复合之后，和好之后， 嗯， 这个时候她应该想到自己闺蜜当时是在自己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帮了自己， 哎， 不应该再去计较闺蜜当时说了什么。 看看圆圆的爱情小课堂又开始，大家开始鼓掌啊！ 此处有掌声说， 不是我为什么我这么说哈？ 嗯，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其实这个。人家都说嘛，宁拆一座庙不宁拆十座庙不配一桩婚啊， 嗯， 劝好就是劝和不劝分， 对 对吧？反正就是往和了劝。但是有一些闺蜜啊，其实你看这个人家自己她生活不怎么幸福，还得给周围的人都给搅黄了，那意思，她心思是好心思。原来我跟你说啊，这男的不行，这男怎么要有问题？其实不一定是这人家男孩的问题，有可能是女孩本身这闺蜜的问题。你想这么多年了，这闺蜜自己都不幸福，你还给人支什么招啊？ 那只能看这个闺蜜她说的是列举出这个男生有什么实力 啊， 比如说是一些确实是原则性的问题出现了， 嗯， 还是说这闺蜜只是把自己的一个感性的 对这个男生可能感觉印象不好，就这么一个感性的信息传达给他的女朋友。 你看，嘿，哎，我现在特别爱和圆圆一块聊一个关于爱情的话题。你看，圆圆就了解的特别透彻， 永恒的话题、啊。 虽然自己没怎么谈过恋爱吧，但是哎，人家能把这事儿给说自己说圆了。 旁观者清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男生是如何看待这个女朋友那帮好闺蜜的哈。 是。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这个深夜港湾说了，不管怎么看哈，这别离太近就对了。 哦，对对对， 有道理。 男生心里边还是要给自己设立一些那个不是标准， 嗯， 是给自己提点要求。 嗨，其实只要自己女朋友在身边，你这个不用标准。 嗯，这朋友叫你是吴彦祖，他说呢， 嗯， 我觉得不是智囊军团，我眼中他们是智障军团，就是可能给出的意见都是一些，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给的意见不太好，不太好， 嗯， 啊。林敏轩也说了，说就像是塑料花，特别的假，但是永不凋谢呀，多准确，特别的假，但是不凋谢。哎，这事儿我觉得有点说的呀， 嗯， 太完全了， 是 吧？哎，太决绝了，因为有的时候人家闺蜜其实也不错。对吧，给你出点好处。嗨，这个其实分站在哪个角度去想。站在男士这角度呢，向着男士，男士肯定觉得哎，这闺蜜好，这闺蜜嘿，像个好朋友是吧，这个真是有闺蜜的样。但是反过头来说，人家只要是这不向着这男孩，男孩肯定说哎，这什么闺蜜，这闺蜜有问题啊，这闺蜜这想法不对啊，对吧？ 所以看男生的心态。 对， 嗯， 但是我们就比如像我们这种比较优秀的男士，就不挑，不挑闺蜜没关系，你找什么闺蜜都行。 嗯，漂亮，越漂亮越好。 那能漂亮过自己女朋友吗？ 嗯， 对不对？ 对， 话必须 把这套说辞对你女朋友去说吧。 啊， 再来说一个吧。 嗯， 这个朋友说，他说，啊，我也是觉得啊，就是最无法忍受的是哪类闺蜜？就是当我和我的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她会帮着瞎出主意的那种。 嗯 嗯。这可能所有男生的心声吧。 哎，对， 都不能忍受这样的情况。 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哎呦，怎么瞎出主意？虽然我也没怎么谈过恋爱吧，但是就感觉上啊，听朋友们说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 你有没有这感觉？哎，你就是你们闺蜜之间会不会就说真的啊？从那个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说， 嗯， 会不会就出现那种问题，就是瞎出主意？有没有感觉？ 我觉得哈， 啊，对，当然了，咱得排除一下，就是不能有你这种专业的关于爱情导师这种啊，不行啊。其他就那种稍微业余一点的，会不会有这种？ 我感觉我的鸡汤要熬干了。 瞎说主意会不会？ 嗯，难免，因为谁都会有主观的时候。 嗯， 对不对？ 嗯 嗯， 就是这些话，作为一个爱情导师来说，你觉得应该不应该听？ 那就看你作为一个， 人家好认真的在回答我的问题。 女朋友的时候，当你是这个男生女朋友的时候，你自己心里边其实要心灵眼亮的。嗯 嗯，哎，再来看一位吧，男神经他说了，说闺蜜有的她也得有啊，她有的闺蜜也要有，我和她闺蜜男朋友啊，这个惺惺相惜，就是说这两个人之间，你看这俩男士必须要是私底下沟通一下。 嗯， 这个帽子别买了啊！这帽子买了，对，你看，对吧？因为你人家有前面铺垫，闺蜜要有的她也得有，她有的闺蜜也得有，那这和闺蜜男朋友之间就必须要达成共识。 对对对， 这鞋别买太贵了，你买双我也得买一双啊。那个包，这个咱们就这么定了啊，这包就不好看啊，就统一口径啊。那个100多块钱那包还行，是吧？ 需要一点技巧。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啊，是和这个我们的爱情导师、爱情专家圆圆啊一块来聊聊这个男生如何看待这个女朋友那帮好闺蜜的。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面是来继续来聊。 以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侯哥我72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嘿嘿，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俊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男生如何看待女朋友的那帮好闺蜜是今天的话题。我发现我找到了好多朋友， 对，都是男生朋友哈，都有共同语言。 哎，真的是什么敬而远之的呀，哎，还有什么不应该看的呀，好，刚才说什么，对，反正我觉得真的都挺有共同语言的， 是， 都特好说。 我是经过上半段感觉聊的吧，就是自己这个储备的这些鸡汤啊，真的都已经用光了。 谁说的？那不能， 越熬就快熬成阿香婆了。 来吧，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好的，继续来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大妈连跳了2个小时的广场舞出现了问题哈。常州市的一位这个64岁的大妈呢，也是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哎，就把碗一放就去跳广场舞了，一跳呢就是2个小时啊，直到肚子疼得受不了了，这才停下舞步。到医院一查呀，肚子里边的回肠呢，居然是已经扭转了270度了。急诊手术呢，切除了将近25厘米的肠道。医生也提示了，饱餐后千万不要着急跳舞，最好休息30到1小时。 嗯，啊，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应该有这样的好习惯嘛。 但是人家这爱好，我估计是，你看，都到直到肚子疼得受不了才停下脚步，不是说哎有一点难受不成，我得歇一会儿啊， 不行， 不行， 轻伤不下火线。 我可是这个领舞啊，我，对不对？我得就坚持。但是您这个一定以是自己身体为主哈。 没错，您忘了您跳广场舞的初衷不也是为了锻炼身体吗？对不对？ 哎，嗯。 来说吧，这个是坐在车顶兜风的这个失恋的女孩啊，哎呀，幸亏遇到了交警叔叔，交警叔叔说了，赶紧回来吧，交罚款。最近呢，西安的一对男女啊，坐在轿车的车顶兜风，而且说呢是女孩失恋了，引得路人惊叹说：“你们两个人真的不怕死吗？”也有网友质疑说：“失恋之后也不能做这样不理智、很危险的事情。” 嗯， 西安交警也是传唤了这两名当事人，对驾驶员罚款200元，乘坐人员呢也是各罚款50块钱。 嗯， 罚多罚少主要是让他们吸取教训。 哎呀，你看看，这就是一个。这一男一女之间不能叫闺蜜啊，就好朋友， 就是蓝颜知己吧， 蓝颜知己是不是啊？做出傻事来了。再来看看啊，有些事儿呢是这个自己做的傻事，有些事儿啊是这个别人做的事儿，然后让你当傻子啊。看看这个黑纸啊，洗澡就能变成美元。黑纸是通过特制的药水啊，这个清洗之后竟会变成如假包换的美钞，这样的事儿你敢相信吗？别， 嗯。 还嗯，你觉得还不错，好，哎， 我是在想 啊， 你看它是一张黑纸，如果是一张白纸，你给我变出来。 啊，什么是变什么白纸？跟黑纸、 就是、 白纸有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拿一张黑纸给你？说明这张黑纸一定是做过手脚的。他为什么不拿一张白纸给你呢？ 对，人家 说明他变不出来。 人家不就是拿这个变做手脚的，然后变出这个钱吗？ 所以动动脑子呀！ 哎哎嘿嘿嘿，自己。咱来看看武汉的李女士，就在亲眼见识过后啊，这深信不疑了。哎呀，这个买回黑纸洗洗澡就能变成美元啊！最终呢，她也是为了这个横财梦，付出了425万元人民币的昂贵学费。幸运的是呢，广州这个警方呢也是已经侦破了这起跨国诈骗团伙在中国境内实施诈骗的案件，并抓获了3名嫌疑人啊。 嗯，天上是不会掉馅儿饼。 哎， 继续来说，这个每天起床之后啊，做这四件事情，可以摆脱4种懒。 嘿， 哎，这4种懒是什么懒呢？ 啊， 首先是懒得动脑，因为衰老就是从这个不动脑子开始的。 嗯， 所以要勤动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懒得走路。其实多走路呢，还是能够缓解您的压力，强健肌肉，减轻体重，加速血液循环。第3种懒就是懒得动弹，多做的家务，哪怕是收拾收拾桌子、洗洗碗，感觉是一些不太费力气的小活动，其实也是有益身心的。 没错。 第4种懒是懒得上厕所，这个很多人有的时候吧，可能不是懒得上厕所，是因为一些比如紧急的情况，所以呢自己就憋着了。其实这个憋也是很伤身的，不仅会导致您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还可能会成为心脑血管病诱发的一个原因。千万要注意这4种懒，我们要说拜拜了。 对，所以说每天这个起床一定要远离这4种懒哈。 对对对， 动脑啊，这个 多运动， 多运动， 嗯 啊，多多走走啊，再来继续关注。我们来看看好友爱啊，老伴儿常走丢，大爷就偷装了 GPS 定位，次次寻回。河南郑州的一位这个老人啊。这个是来就是经常呢会这个走丢了啊，这个老太的家人呢也是会经常会来找他。原来呢大妈多次走丢，大爷呢就给大妈手机上偷偷装了一个 GPS 定位，好几次都是这样去找回了走丢的老伴儿。哎呦，真是特别用心。 没错没错 啊，是不是你说现在的年轻情侣啊也应该装上这么一个 GPS？ 你还嫌你的生活没有自己的空间吗？ 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怕这个女朋友走丢了呀，有个GPS咱们能上大街上找找，哎在那儿呢，回来吧。 你可以试试。 不是，我是觉得哎这样两个人之间就肯定有更有安全感了。手机一查啊，去哪了，行， 这一般都是 多方便， 这一般都是女朋友强行给自己男朋友安装的吧。男生应该是不喜欢被 他们一般都 约束起来， 男士一般不是都把这些都藏在车里边，车在哪儿人在哪儿。 一不小心说出了一个男生的小秘密， 或者让这个绑在大黄的身上，发现这最近男朋友特别爱运动啊。 对对对， 一直在转悠啊， 每天都走好多步啊。来看重庆呢，现在出现了一位打双引号的励志小偷。为什么说他很励志？那就是在小偷这个行业当中很励志呢。就是因为他每天还要三省自身啊，不要留下痕迹，不要被确认身份，不要被抓，不要供认。这是最近呢，这个重庆的民警抓获的一名小偷，在他的家中呢是找到了大量的作案工具，还有一本小册子。小册子上边虽然是字迹潦草，但是写满了各种的励志的语言。 哎， 然后最雷人的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什么不要留下痕迹呀、啊，什么不要供认啊，这些让久经沙场的老刑警都感慨说，可惜呀、啊，他的理想跑偏了。 没错啊。继续来关注，来看看学校的操场呢，也是垃圾满地，清洁工气得直哭啊！那是山西啊，一个学校的这个清洁工的张大爷哭诉说，学生们乱扔垃圾，张大爷不知道怎么办了，这委屈的直掉眼泪啊！当地的志愿者呢，也是知道之后啊，帮他来清理了垃圾，校园干净如初。其实我真觉得不应该让当地的志愿者来，应该让那些扔垃圾的学生们自己来清理。 哎，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件事情不能够好好的教育他。继续来说。这个是， 哎，我们继续来看一条这个熊孩子这个独自玩耍、无聊，就点燃了店家的这个婚纱啊。一名8岁的小男孩呢，在玩耍的时候走到一家这个婚庆公司店门口啊，就用这打火机，哎，这个好玩啊，这个打火机去点这婚纱， 看见火苗燃起来之后才跑开。孩子说这个父母呢是在这个餐厅里边吃饭，他一个人没事干，就看到这模特好奇，就把模特身上的婚纱给点了。经协调，这个孩子家长也是愿意赔偿3500块钱、嗯、 对，这个其实责任的归根到底还是在家长身上， 哎， 没有起到很好的这个监护的义务嘛。 嗯 嗯，那么接着来说，这个到了夏天之后啊， 啊， 确实是穿的少了， 嗯， 有的时候呢难免会有擦伤或者是蹭伤啊，一些小伤口出现。 哎，嗯，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常见一些外用的消毒药品 啊， 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是分不清楚的。 对， 对于不同的伤口，我哎说实话我到今天我才知道，对于不同的伤口其实要抹的药水还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当然是这样了，像 每种这个消毒药都有不同的药理功能， 哎， 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造成伤害的。 嗯，咱们简单说那么一两个吧。 好， 首先就说这个红药水。 嗯 啊，即将淘汰，这个回天无力的这种啊。 嗯， 红药水呢又称是叫是红汞啊，它是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基本上就是针对一些这个汞过敏的人，不是，它是会这个有这些问题哈。 嗯 另外呢，这个红药水穿透性很弱，消毒效果不太可靠啊，所以即将被淘汰了。这个没什么用， 哦， 没什么用，说半天没用啊。 就是尽量少用，不用啊。 对，也不那跟我说什么说什么。 哎，再来说一个，小时候如果受伤的话，家长总会说，哎，擦点紫药水。 啊， 其实这个紫药水的这个就是，很适合浅表的皮肤擦伤。 嗯 啊，如果这个结痂之后很快，结痂过快呢，可能会影响伤口内渗出物的排出。 嗯， 因此也不适合用于比较深的伤口。 哎， 而且紫药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国外研究发现它有一定的潜在的致癌性。 嗯， 因此呢，现在在临床建议紫药水不能用于涂抹像口腔啊，还有这个尿路等黏膜处或者是破损的皮肤伤口上， 嗯， 以防诱发一些疾病。 哎，还有就是这个酒精哈，其实酒精是家里边用的这个频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消毒的东西了哈。杀菌能力呢也是最强浓度的75%的酒精， 嗯， 不能高也不能低。但是酒精呢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呢不易保存，酒精特别爱挥发，对吧？ 对。 然后呢浓度改变之后呢也会减弱其杀菌的效果。二是疼啊，因此呢最好不用这个酒精来擦伤啊，这个去割伤啊，还有烧伤的这些有创面的这些皮肤，不要拿这个酒精来消毒哈。什么时候用到这酒精消毒呢？第一个就是医院内的有些仪器设备进行表面消毒的时候是可以用酒精的。第二个，在户外找不到干净的这个水洗手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含有酒精的消毒湿纸巾啊，或者是这个免洗洗手液等等擦擦手。 嗯嗯，再来说最后一个吧。这个是止血能力很强，但是呢抹上也很痛的双氧水。 哎， 双氧水有很好的止血作用。 嗯， 因此呢比较适合用于新鲜的像刀割伤啊，还有陈旧的感染化脓伤， 嗯， 以及有破伤风风险的伤口。不过由于双氧水的性质比较活泼，保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的密封。正确的使用方法就是伤口用双氧水冲洗之后要用生理盐水再冲洗一下，但是双氧水也是会引发剧烈的疼痛。 嗯， 同时双氧水还不宜接触到眼睛和外耳道的皮肤破损处，以免影响您的视力和听力。 哎， 所以， 嗯，所以说家里边这个小药箱当中啊，到底有几种那个消毒用的这个啥，这个算药品吧。 嗯 啊，其实应该自己是有心里有数的啊。 对对对， 到底应该什么时候用哪个消毒，什么比如说消毒物品的时候用哪个，消毒自己的时候用哪个，消毒伤口的时候用哪个啊。 嗯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男生如何看待自己女朋友的那帮好闺蜜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这首歌的名字叫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是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最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看到了真心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真心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鹿先森乐队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嗯，你喜欢哥们儿但不喜欢闺蜜啊。这个今天聊的话题，男生是如何来看待女朋友那帮好闺蜜的？ 是 啊，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刚才我看一特别好玩的， 嗯， 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哥们儿之间和这闺蜜之间嘛，你看那个罗子航他说的啊，说这不是在讲呢吗？兄弟帮兄弟，闺蜜坑闺蜜吗？ 这个真的 没有吧？没有，好像 也可能是男女性格的一个差异， 是吗？ 女生可能心思敏感一些， 嗯 嗯，有些时候可能也多疑一些。男生 但是会互相害，真的会互相害吗？也 不 是诚心的吧？ 那不会，我觉得那是极少数，极少数。 哎、 他就是说，虽然是你的闺蜜，但是也是打双引号的、 啊， 并不是那种真的好朋友。把这样的闺蜜都踢出朋友圈啊！ 对啊，这个你是如风自在的少年，他说了， 嗯， 还好我打游戏还可以啊，带他们上分，笼络人心， 很机智啊！这真的是一种 就是。不仅仅带自己女朋友玩、 嗯、 还得带女朋友的好朋友们一起玩， 对， 带女朋友的闺蜜们一起玩， 这厉害了哈、 啊，这属于收买人心的最高手段哈。 哎， 来看这朋友吧，叫一头大美驴，他说我正好相反，我身边的朋友都帮我男朋友说话。 啊，什么？ 这就是属于这，就是 身边的朋友都会帮啊，对，也就是说她自己闺蜜其实不像是自己， 对， 像的是自己男朋友， 所以她男朋友就是属于那种带着闺蜜、带着女朋友闺蜜去打分的那种。 哎、这种男朋友一定是像我们这种就是比较优质的这种男人。 哦哦， 就你，因为你的表情实在有点太嫌弃我了啊，就是就是那种，哎，你就所有女孩在一块，哎，就看着这男都没问题，你只要是、 嗯、 哎，你这个正常啊，女朋友的这个所有朋友，即便这男人真靠谱。真可靠，长得这么丑了，还能有什么不可靠的？ 我是觉得，哎呀，有一句老话说"人无完人"呐。 啊，不是，就是真的，就是肯定会你。我跟你说啊，有一些长相啊，就是比较周正的那些男士，确实比我们有优势多了。 嗯， 人尤其长漂亮，身材再好一点，个儿再一高，大长腿，这是啊，这种，然后女孩的那种。朋友一看，闺蜜一看，哎呦，这男孩真不错，真靠谱，一定这么说，是不是？你看像我们这种啊，就肯定不是， 就只能靠气质、 才华、 个人魅力、 才华啊。 对， 哎， 接着来说吧。这朋友说的是，这个叫冰姐，她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要看男朋友还有闺蜜这各方的三观呢。 嗯， 她说我觉得我的男朋友和我的闺蜜从来没有认识过。 啊，是， 他不介绍他们认识，防患于未然。 最好别认识啊， 对对对， 最好别认识啊。来看看那个江姑娘，她说了，说我闺蜜非常擅长劝我分手。哎，她怎么这样啊？分手？哎，你都没空和我逛街了，老是陪她分手，不让你看手机。哎，她就是不爱你，分手。 嗯， 我就单身很久了，都。 就难怪你单身啊！ 这个闺蜜太厉害了。 对对对。 对吧？就是什么事都被管着。 所以永远就是和闺蜜在一起形影相吊啊！ 而且这闺蜜这还得说，还得敲锣边，还得说啊，怎么着啊，就是不爱你，就这种话， 嗯、 你说哎呀， 对对对， 太气了。 这确实问题啊，闺蜜身上是有一些的。接着来说，看看呢，这位朋友叫免贵姓彭，他说呢、 嗯， 没有闺蜜的路过，男朋友不许我和任何朋友有关系。 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嗯、啊！哎，这个。哎，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这好玩的来了啊！ 嗯， 减肥了才有力气吃饱。他说了，兄弟们，快停一下，画一下重点。 嗯， 这是道陷阱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不清楚啊，我没注意过你闺蜜啊。哇，哎，你看看，就咱们所有好多听众真的很厉害， 嗯、 真的很厉害， 对， 对， 对， 对吧？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不清楚啊， 嗯、 没注意过啊。 发现了这个可能是一个宿命题， 对， 所以提前就把正确答案都准备好了。 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儿也能是引申一下， 嗯 啊，就告诉大家，女朋友一问，哎，那女孩怎么样？不知道啊，哪有女孩啊？ 我眼里只有你啊。 对呀、啊，能有什么女孩？没看见呀？啊，哎呀， 说多了也就不信了。 哎，这个还有7733528，他说了，说很多事儿其实都是情侣间的事儿，没必要让这个闺蜜参与进来。 哎，我觉得这说的是真对 啊。 这闺蜜， 哎，可真 不是。闺蜜这个身份也是很被动啊。 怎么讲？ 嗯，就是我的好朋友 啊， 她跟男朋友吵架了， 嗯， 她有委屈的时候，她需要我，这个时候我冲上前去了。 嗯、 啊，她跟男朋友又和好了，她又不需要我了、 嗯， 这个时候我就要躲得远远的。你觉得这闺蜜在她的角度来说，她也是很委屈啊。 但可是我真觉得啊，就是这朋友之间，无论是你比如男士之间的哥们儿，还是女士之间的闺蜜、 嗯， 都需要互相去，是不是得帮忙去，啊，是吧？是不是得帮忙互相就是得缓解一下情绪啊？ 嗯， 然后给分析分析这案例呀、啊。这边哎，我觉得原来你这个男朋友不行。咱们怎么帮你分析啊？是不是得分析分析？ 说这种话， 啊，或者说，哎，我觉得这咱们特好， 嗯， 是不是？甭管是说好话说坏话，但人家是帮你分析呢。 哎， 或者当你们俩吵架的时候，你肯定会愿意找一闺蜜。哎呀，你看，今天我们俩又吵架了啊！你这怎么回事？让他帮你说一说，或者是找一个倾诉对象。 对， 那闺蜜自然会向着你这边跟你说一说，是不是？也正常。 所以问题是还在这个情侣这两个人中间。就他们的态度其实很关键、 哎， 他们心里边想不想得清楚，弄不弄得明白，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 人家是爱情导师呢，对，门清啊，门清，问不住啊， 稳不住，厉害啊！再来，我看看其他有没有这个问这个袁导师问题的、啊、 向我提问的哈，还有一点时间还来得及啊。 世界上的土肥圆他说了，哎，为什么她闺蜜今天穿的这么好看？为什么偷偷盯着我看？我想看又不敢看，啊，这是什么情况？我跟闺蜜间说啊，就是说，哎。可能是跟闺蜜之间啊， 不说了啊、 嗯， 自己去想吧。 哎，啊，这个还好多朋友其实也是说到了，就一听咱们说什么闺蜜和男朋友好，他们都说这个，反正我闺蜜是根本不会介绍她我跟我男朋友认识的，啊。 因为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哎、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男女朋友 啊， 也会有自己的好哥们儿和好闺蜜， 嗯， 对吧？这相处起来确实是也是一门学问，有时候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看你怎么处理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咱们聊半天哈，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无论是您的闺蜜、啊、还是好哥们儿哈、 嗯， 这些话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能全听，对不对？有时候真的是他是为你好，站在你角度说的，可是他说的这个答案啊就不一定正确。 他帮你分析之后，你还要自己去做判断啊。 所以就导致到了就是这个男生们看女朋友这闺蜜啊。好像都不是那么顺眼，对吧？当然我们也不看啊，我们不怎么看。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带上有色眼光， 啊、 哎，把它都当成是你未来的好朋友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朋友们。 明天见喽！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咖喱咖喱》。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 ，Coco、Pineapple、Mango、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 北京时间9:00。